你好，我是胡宗祥。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Double 框架里的微服务组件。经过前几期的讲解，你应该已经对微服务的架构有了初步的了解。简单回顾一下，微服务的架构主要包括服务描述、服务发现、服务调用、服务监控、服务追踪以及服务治理这几个基本组件。那么每一个组件从架构和代码设计上该如何实现？组件之间又是如何串联来实现一个完整的微服务架构呢？今天我就以开源微服务框架 Double 为例来给你具体讲解。提醒一下，这期内容代码和图片比较多，习惯听音频的同学可以点击文稿查看代码和图片。前面我讲过，服务发布与引用三种常用方式 RESTful API、 XML 配置以及 IDR 文件，其中 Double 框架主要是用 XML 配置的方式。接下来我通过具体的实例来给你讲讲 Double 框架服务发布应用是如何实现的。首先来看一下服务发布的过程，文稿中的这段代码就是服务提供者的 XML 配置，其中 Double Service 开头的配置项声明了服务提供者要发布的接口， Double Protocol 开头的配置项声明了服务提供者要发布的接口的协议以及端口号。 Double 会把上面的配置项解析成文稿中的 URL 格式，然后基于扩展点自适应机制，通过 URL 的 double 冒号双斜杠协议头来识别，就会调用 Double Protocol 的 export 方法，打开服务端口20880，就可以把服务 demo service 暴露到20880端口了。再来看一下服务引用的过程，同样文稿中的代码是服务消费者的 XML 配置，其中 Double Reference 开头的配置项声明了服务消费者要引用的服务， Double 会把上面的配置项解析成文稿里的 URL 格式，然后基于扩展点自适应机制，通过 URL 的 Double 冒号双斜杠协议头识别，就会调用 Double Protocol 的 Refer 方法得到服务 Demo Service 的引用，完成服务引用过程。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服务注册与发现的过程。先来看一下服务提供者注册服务的过程，基于以前面服务提供的 XML 配置为例，其中 Double Registry 开头的配置项声明了注册中心的地址， Double 会把上面的配置项解析成文稿中的 URL 格式，然后基于扩展点自适应机制，通过 URL 的 Registry 冒号双斜杠协议头来识别，就会调用 Registry Protocol 的 export 方法，将 export 参数中的提供者 URL 注册到注册中心。再来看一下服务消费者发现服务的过程，同样以前面服务消费者的 XML 配置为例，其中 double 冒号双斜杠 registry 开头的配置项声明了注册中心的地址，跟服务注册的原理类似， double 也会把上面的配置项解析成文稿中的 URL 格式，然后基于扩展点自适应机制，通过 URL 的 registry 冒号双斜杠协议头识别，就会调用 registry protocol 的 refer 方法，基于 refer 参数中的条件查询服务 demo service 的地址。再来看一下服务调用，专栏前面我讲过，在服务调用的过程中，通常把服务消费者叫做客户端，服务提供者叫做服务端。发起一次服务调用需要解决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客户端和服务端如何建立网络连接，第二个问题，服务端如何处理请求，第三个问题，数据传输采用什么协议，第四个问题，数据该如何序列化和反序列化。其中前两个问题，客户端和服务端如何建立连接和服务端如何处理请求，是通信框架要解决的问题。 Double 支持多种通信框架，比如 Native4， 需要在服务端和客户端的 XML 配置中添加文稿中的配置项，其中服务端需要添加的配置项是 Double Protocol Server 等于 Native4， 客户端需要添加的配置项是 Double ConsumerClient 等于 Native4， 这样基于扩展点自适应机制，客户端和服务端之间的调用就会通过 Native4 框架来建立连接，并且服务端会采用 NIO 的方式来处理客户端的请求。再来看一下 Double 的数据传输采用的是什么协议， Double 不仅支持私有的 Double 协议，还支持其他协议，比如 HiSign、 RMI、 HTTP、 Web Service、 Swift 等。下面这张图描述了私有 Double 协议的协议头约定，听音频的同学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至于数据序列化和反序列化， Double 同样也支持多种序列化格式，比如 Double、 HiSign2、 JSON、 Java， Creel 以及 FST 等，可以通过在插模配置中添加文稿中的配置项，例如 double protocol name 等于 double serialization 等于 Creel。 下面进入服务监控。服务监控主要包括四个流程：数据采集、数据传输、数据处理和数据展示。其中服务框架的作用是进行买点采集，然后上报给监控系统。在 double 框架中，无论是服务提供者还是服务消费者，在执行服务调用的时候，都会经过 filter 调用链拦截来完成一些特定的功能。比如监控数据买点就是通过在 filter 调用链上装配 monitor filter 来实现的。详细的代码实现你可以参考文稿中的链接。最后来看一下服务治理。服务治理包括节点管理、负载均衡、服务路由、服务容错等。文稿中的图片给出了 double 框架服务治理的具体实现。图中的 invoker 是对服务提供者节点的抽象， invoker 封装了服务提供者的地址以及接口信息。关于节点管理， directory 负责从注册中心获取服务节点列表，并封装成多个 invoker， 可以把它看成 list invoker， 它的值可能是动态变化的，比如注册中心推动变更时需要更新。关于负载均衡， load balance 负责从多个 invoker 中选出某一个用于发起调用，选择时可以采用多种负载均衡算法，比如 random、 round robin、 list active 等。关于服务路由， router 负责从多个 invoker 中按照路由规则选出子集，比如读写分离、寄放隔离等。关于服务容错， cluster 将 director 中的多个 invoker 封装成一个 invoker， 对上层透明，伪装过程包含了容错逻辑，比如采用 failover 策略的话，调用失败后会选择另外一个 re-invoker 从事请求。上面我讲的 double 框架下每一个基本组件的实现方式，那么在 double 框架下一次服务调用的完整流程是什么样的呢？结合文稿中的调用流程图，我来给你详细讲解一下。首先我来解释一下微服务架构中各个组件分别对应到上面这张图是如何实现的。服务发布与引用对应实现是图里的 proxy 服务代理层。Proxy 根据客户端和服务端的接口描述生成接口的对应的客户端和服务端的 stub， 使得客户端调用服务就像本地调用一样。服务注册与发现对应实现是图里的 registry 注册中心层。 registry 根据客户端和服务端的接口描述解析成服务的 URL 格式，然后调用注册中心的 API 完成服务的注册与发现。服务调用对应实现是 protocol 远程调用层。Protocol 把客户端的本地请求转换成 RPC 请求，然后通过 Transporter 来实现通信， Code 层来实现协议封装， Serialization 层来实现数据序列化和反序列化。服务监控对应实现层是 Filter 调用链层，通过在 Filter 调用链层中加入 Monitor Filter 实现对每一次调用的拦截，在调用前后进行买点数据采集，然后上传给监控系统。服务治理对应实现层是 cluster 层，负责服务节点管理、负载均衡、服务路由以及服务容错等。再来看一下微服务架构各个组件是如何串联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服务框架的。以 double 框架下一次服务调用过程为例，先来看一下客户端发起调用的过程。首先根据接口定义，通过 proxy 层封装好的透明化接口代理发起调用，然后通过 registry 层封装好的服务发现功能获取所有可用的服务提供者节点列表，再根据 cluster 层的负载均衡算法从可用的服务节点列表中选取一个节点发起服务调用，如果调用失败根据 cluster 提供的服务容错手段进行处理，同时通过 filter 层拦截调用实现客户端的监控统计，最后在 protocol 层封装成 double RPC 请求发给服务节点。这样的话客户端的请求就从一个本地调用转化成一个远程 RPC 调用，经过服务调用框架的处理通过网络传输到达服务端。其中服务调用框架包括了通信框架 transporter、 通信协议 code、 序列化 serialization 三层。服务端从网络中接收到请求后的处理流程是这样的，首先在 protocol 层把网络上的请求解析成 double RPC 请求，然后通过 filter 拦截调用实现服务端的监控统计，最后通过 proxy 层的处理把 double RPC 请求转化成接口的具体实现执行调用。小结一下，今天我给你讲述了 double 服务化框架的每一个组件的实现方式以及一次 double 调用的流程。 对于学习微服务架构来说，最好的方式是去实际搭建一个微服务的框架，甚至去从代码入手，去做一些二次开发。你可以按照 Double 的官方文档去安装并搭建一个服务化框架。如果想深入了解它的实现的话，可以下载源码来阅读。今天请你思考，在以 Double 为例，学习完微服务框架的实现后，你对其中的实现细节还有什么其他疑问？欢迎你在留言区写下自己的思考。